任何勢力玷污胡克，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新疆事務和中國內政。瑞典服裝品牌 H&M 去年發表聲明，關注新疆有關強迫勞工和歧視少數民族問題。集團強調沒有從新疆採購產品或者原材料，包括棉花。 H&M 中國昨晚在官方微博表示，一貫秉持公開透明的原則管理全球供應鏈，但並不代表集團的政治立場。高峰表示，中國政府始終歡迎和支持跨國企業在中國正常的經營活動，對於個別企業基於虛假信息作出的所謂商業決策，中國消費者已經用實際行動作出回應，希望有關企業尊重市場規律，糾正錯誤做法，避免將商業問題政治化。天氣方面，一道高壓脊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週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99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2,00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1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6蚊，跌17.5；美团287.4，跌4.6；阿里巴巴221蚊，跌9蚊；小米集团23.9，跌1.1。中国移动51蚊，跌1.1；港交所449.6，升13.8；安踏体育121.3，升9.4；药明生物91.9，升3.95；中国平安93.45，升3毫；快手266蚊，升1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632，瑞士法郎8.292，澳元5.906，加元6.18，新西兰元5.42，欧元9.172。每百日元对港元7.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9点，升324点。港金现价报16,0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1美元，卖出1,73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龙尾近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西区的城西道近住西长街北的路口咧，系来回方向都有啲挤塞噶。去中环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士美飞路。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缓慢，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在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提一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因为爆水管去观塘方向，介乎大南街至到砵兰街呢一段啦，全线都不能够通车噶，揸车朋友要绕道行驶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6，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2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烧又唔会烧到好高，微烧。第二针嗰个反应会犀利啲。咁呢啲副作用呢通常打完針之後嘅一兩天會發生，一般係輕微，就一兩日就會過。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政府以多個途徑向市民提供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服務，冇病徵但自覺高風險嘅人士可到指定公營診所或其他派發點免費領取樣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呢半生就系俾情义两个字累死啊！ 思芬，你扮紧丁蟹啊？ 杰彤，我唔系扮丁蟹，我系扮巨蟹。 咦？咁睇嚟你对巨蟹有啲误会咯。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里面嘅星座自修室环节，会同大家研究一下巨蟹座嘅特点啊！ 咦？丁蟹系咪巨蟹座嘅咧？ 我唔研究呢啲会有。 On a Saturday night。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送过 来到3月25号星期四的骚动音乐，我是波盛，大家好。咁啊，呢一个星期的骚动音乐的节目安排是会有少少特别的，咁因为除了我哋会播放一啲之前同阿琼一起同一啲音乐单位录咗嘅一啲访问之外呢，亦都会同大家重温一啲之前啊骚动音乐我同严琼呢一个组合呢比较难忘啦欢笑嘅一啲重温俾大家听嘅。咁但係呢几日嘅节目一开始都係啦，咁喺星期二嘅时候有我自己录咗一啲嘅说话俾阿琼啦，寻日亦都有，都係我哋而家骚动音乐嘅一个团队里面，奔神亦都有嘅。咁今日亦都揾嚟另外一位，其实佢同阿琼合作做节目嘅时间更加长，係阿琼另外一个非常之好嘅拍档亦都系朋友啦，佢就系 Eric 梁德辉嘅。咁其实係數返其实音乐嘅创立亦都係 Eric 开始啦，咁后咪阿琼加入咗一起会做一至五嘅夜晚时间，后咪就嚟到晏昼三至五再去到五至七嘅，咁所以其实佢同阿琼嘅共事时间呢比我更加之长，咁所以今日亦都揾咗 Eric 呢有一啲说话呢送俾严琼嘅，我哋呢个时候听下啦。 姐，阿琼啊，平时我都叫你姐，你就会叫我收声噶，系咪先？嗱，咁啊，再一次同你讲嘢啦。你啊，成日同我讲咧，喂，你好得噶，有几好啊，俾到啲信心自己啊，咁。咁你记唔记得我都成日同你咁讲噶啦，叫你信自己多啲。呢几日咧，我就一路喺度好冇意识咁样去做 refresh 嘅 Facebook 啊、IG 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就喺度睇到好多人啲 comment 啊、留言啊咁样。 我同你讲啦，你睇下你留低过几多嘅美好回忆俾其他人，几多人可能俾你嘅笑声啊，俾你嘅善良啊，俾你嗰啲细心啊，俾你嗰啲思考啊打动到。所以你成日都话天蝎座嘅人咧，记性系最好噶啦。其实唔止你啊，你睇下几多人都记得你嘅好。所以咧，我会同你讲呢句就系 be proud of your achievement。你要为你自己骄傲哦，亲。嗱，你又成日话你自己一个高材生嚟嘅，读书系好鬼叻嘅。不过喺我眼中咧，你就唔止系读书叻咁简单。你嗰啲好啦，你嗰啲叻啦，其实系由你自己啲待人接物入边咧，俾好多人都可以体现得到。嗱，我咧一直都唔多朋友嘅，你都知道我吓，又麻烦啦，又高要求啦，又几夹夹啦咁样噶嘛。但我估唔到喺我三十几四十岁人嘅时候咧，仲俾到位你入呢样嘢，你系犀利嘅。即系由开头，我记得只系夜晚大家饮饮食食啦，讲下啲核突嘢啦，讲下啲好 mean 嘅 gag 啦，讲是非啦，讲咸湿嘢啦。跟住啱又估唔到有一日大家一齐叫共患难啦，一齐顶住苏导音乐呢个节目。跟住然之后去到一个位咧，就互相就转下牛角尖啦，转到咧就日日同你嗰阵时喺直播室度互片啦、互爆啦，差啲插火咁就系噶啦。跟住又估唔到咧。啊！我去完台灣一轉之後，突然間又開竅，又可以同你和好如初，冇乜得幾個人經歷過嘅，就話俾你知。嗱，雖然就係短短幾多年啊，三年幾，但係同你之間都叫做經歷曬悲歡離合啦，係咪？真係同120分鐘任食邊爐一樣啊，乜都試勻曬，抵曬啦，係咪先？嗱，套用一個朋友所同我講嘅咧，佢就話。千姐姐，你毕业噶啦吓，升班噶啦，咁而我哋咧都可以同你应承嘅就系，我哋都会继续努力嘅，喺终点嘅时候再见。到时咧你就 book 定一个靓肥牛嘅边炉，我就带酒带甜品，你最中意食嗰个拿破仑蛋糕咁样样。嗱，咁啊最后敬你嘅咧。呢首歌我从来都唔觉得系一首非常正嘅歌，但系你次次都话系你心水嘅作品。揀嚟呢首鄭少秋《香港料理》，再見。 我嗰次跟個朋友走去日本周圍逛。佢拍晒心口，话我跟佢实有好前途。我话好，好，好，然后唔知点算好。最好依家即刻走去医好个头。咦，佢间好噃，啲装修分就服，班夹妹做住 Rola， 同啲客落波打。按摩椅上睇住佢哋揸住煲茶，都未坐定，已经叫咗两客海老。拆咗个唔耐，仲咁坑攰，咁样落去会食到几时？沙茄叫咗半打，好过马正。热嘅饮咗咁耐，又试下加冰，牛肉加葱花，要乌冬嘛？照烧啲鸡柳，又试下，然后海鲜汤，半张粗茶，还未完又再加。前面烧矮瓜，串烧啲嘛？鱼类新鲜嘛？油记挂，然后加酒卷，共两客冷面。可记录老板多惊讶。一百个 round 我都系咁先，谂下一阵想去边？咦，望下只表，食咗几个钟，饮杯水，不如埋单数。Oh, I don't believe it， 张单真系 high。張單啲銀碼真係 big surprise， 日式 lady 你真係卡哇伊，佢就話： 阿呢日多， 我想話攞張單睇清楚啲啊！我老友話： 喂，你出錢先啊！ 我焗住碌卡，個心痛到癲，癲到幾乎燒喇叭。 牛肉加葱花，八千円嘛，照燒啲雞柳萬四嘛，然後7000円是張粗茶，還壞而是眼花，無謂燒。 过咗两日飞翻赤腊角，讲到食料理梗系香港仲多啦。谂翻喺日本乱食嘢，你真系傻。加埋机票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香港长大都咁多年，就算再唔风光都系一时，好过走去外国乱咁使钱啊！不如储钱过二千年啦。遥望狮子山，世纪斑八万圣的景致油菜马，同贺烧烟花，共我阿爸求未来别再差，陪伴小娃娃看真青马，沿岸啲基建大变化，如若加新妈就约你探查，盼市道再可添升。遥望狮子山，世纪斑八万圣的景致油菜马， 系啊，我同阿琼都好中意呢首歌嘅。听过有郑少秋嘅《香港料理》，呢个时候我哋听一听今日我哋会有嘅访问啦。咁啊，就系由 Eagle Chan 陈天傲嘅。 波成呢位咁有才华嘅新朋友，我哋都要展示下我哋嘅才华。 今次用佢个名创作嘅呢句好有心思，听住咯。陈天傲。My God！ 有才华，有才华。 你话佢啊嘛？ 系啊，梗系。 我哋嘅嘉宾咧系有 Eagle Chan 陈天傲，你好、啊。 Hello， 你哋好啊，各位两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佢啱啱听到嗰句嘢之后，佢双手举起头 ，Oh my God！ 吓真啊、 oh my God！ 点解我要嚟接受呢啲咁嘅访问？你两个搞啲乜嘢？ 死啊！呢半个钟好惊啊，唔知讲啲咩啦。 唔会发生呢啲事嘅，放心。我哋其实之前 Eagle 有嚟过我哋呢度唱 live 噶， 嗯，好耐之前 live 嘅时候， 十几年前啦，已经系。 我做呢个节目都系三年啫，所以唔好咁样对我 对比之下。今次我哋由呢个中文食翻去英文啊，好少有 地。我哋第一次咁样食字噶，因为我哋每个歌手嚟到访问，我哋都会送一句嘢俾佢嘅。 哦， 咁我哋通常咧，即系啲人系英文嘅，或者譬如组合啊，或者乐队啊，我哋都会食翻落中文嘅。咁但系点知咧？你呢个系我哋第一次啊，尝试喺中文当中食翻落英文啊！ 哇， 陈天 ，Oh my God 啊，真系 将个傲字我哋扭一扭笑音 ，Oh my God！Oh my God！ 多谢 晒，就将呢个卷轴嘅送俾啊。 系啦，见面礼嚟噶，系啊，几好啊！男神级数嘅呢个创作歌手，梗系有翻 My God 喺度噶啦。 佢啲 fans 就应该要举呢个啦，陈天傲系我嘅男神啊！ 以后啊，啲演唱会啊，咩聚会咁样摆呢个摆喺前面噶嘛。 系啊，记得啊吓。咁其实我哋头先咧都问咗 Eagle 嘅，即系生活当中或者几时有冇一啲惊喜俾到人哋，又或者人哋俾到你嘅一啲惊喜。跟住佢轻轻讲完咗之后，我同波成都系觉得哇，真系又惊又喜，发生咩事？ 好怕手，唔敢讲呢啲嘢。 冇嘢嘅，你嗰人系 纯粹系讲下啲生活嘅小习惯啫，即系因为我份人咧就对时间呢样嘢好执着嘅， 系 即系尤其是控制时间，因为一个人嘅人生嘅时间唔多嘛，咁、为咗要悭时间咧，咁其中一样嘢就平时大家有可能剪指甲嘅习惯啦，咁我系基本上唔剪指甲嘅， 即系你为咗悭翻唔剪指甲嘅时间咋纯粹？ 唔系因为由细个真系好细个，可能系十岁开始已经系惯咗。我而家望住自己的指甲啦，但都慣咗係啲指甲都係自己又唔會點生好長啦，跟住間唔知生長呢個時候無啦啦咁搞下搞下，跟住又會冇咗個老啲指甲咁樣，好神奇嘅呢件事。 即係你係自己用手搣指甲嘅喎、 哦？好有技巧㗎，有搣少少，但係唔可以搣太多咁樣。 救命啊 ！friend 嚟㗎，我哋會唔會咬㗎？ 各位聽眾係唔知聽有啲咩，唔好意思啊。 有冇去到咬埋指甲咧？即係有時要修正一下。 冇，尤其是而家呢個時間咁，更加係注重衞生。咁一直都好注重衞生嘅，又唔會咬。好嘅，净系搣下搣下咁样咯。 咁你对于搣嘅过程当中，会唔会有一种嘅追求，或者个形状上面点样，你先至会收手换手指有冇噶？ 有噶， 特別難就係手指功咯，手指功我覺得特別難，因為手指功係其實好大塊同埋好厚啲咁樣嘅，係咪？又係咪都有經驗啊？可能有啲手指尾，有啲中間嗰啲係容易。 好似睇到兩個刺刺喺度。 我哋而家望住時間研究緊， 好似你 研究互相研究下。 咁腳趾甲， 腳趾又唔會嘅，咁又太污糟嘅。 哦，即係腳甲就會剪啦。 腳甲都要搞下嘅。 我好驚佢平時，我平時寫歌嘅時候搣搣下搣下，搣埋腳甲噶啦。 就搣咗只歌出嚟。 我今日未至於咁污糟嘅。 但你話做呢一樣嘢係可能細個對於時間嗰樣嘢啦。咁其實除咗呢樣之外，你有冇發現你生活當中，對於時間嘅運用啊，或者執著啊等等，都有啲表徵。例如可能好憎人遲到嘅，咁可以係一種。 有嘅，我以前確實係有時會遲到。都会懒的，但是直至可能开始真的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歌或者怎样的时候，就开始真的不喜欢人家迟到或者 delay 这些东西。甚至乎是我记得我是最早醒的时间呢，是我考完 DSE 之后， 考完、哦、 是考完公开试 之后， 我是很早醒的，那段时间我自己可能会六七点自己已经会很好有規律咁樣去跑步啊，點樣樣？跟住之後就會自己喺度寫下歌，或者寫下啲字，即係可能係啲 lyrics 嘅嘢啊，咁樣。即係有段時間係嗰段時間係 keep 得好好嘅咁樣樣咯。 keep 咗幾耐啊 ？keep 咗半年到咯，哦、即係去到放榜嗰段時間，咁之後就入大學啦，咁樣咯。 哦， 好勁喎！因為係咯，考完之後係我哋人生最頹廢嘅嗰段時間啊嘛， 仲做嘢，我瞓啦， 下晝冇四點唔起身嘅咁樣。 個原因係因為，尤其是讀 DSE 嘅時候，就覺得讀書呢樣嘢，即係讀呢啲正常嘅學科，對自己未必係最適合嘅。咁、自己即係細細個已經係中意音樂啦，咁尤其是去到 DSE 嗰陣時啊，就更加覺得用啲時間應該係。一考完即係可能入到大學啦，點樣啦？咁就用啲時間專注擺落去音樂。咁 that's why 嗰陣時完咗，即係叫讀完書啦，咁樣就開始係玩音樂咯，自己掂下編曲啊，掂下其他嘢咁樣樣咯。 咁好似讀個科係 你話中學定大學？ 大學。 但我讀 BBA。 哦， 個原因我每次都講噶，係因為吹水唔使好多嘢讀咁樣咯，係啦，但又有個 degree 咁樣啦，係啦， 好難入個 BBA， 係傻都知， 係啊，想吹水都唔係咁易，係 啊，唔係咁易噶，師傅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自律呢樣嘢咧，喺獨立音樂人身上好緊要嘅，因為成日好多啲創作歌手都會話，即係如果你唔自律，你可能一年都寫唔到一首歌噶嘛。 係啊係啊。 所以我想問呢樣嘢係咪都係即係入咗行之後開始會發現，哇，原來真係要自律先會有到作品。才可以逼到自己交到货出来的 都是的，尤其是现在开始要出歌啦，第一就可能定自己可能隔几耐出一首歌啦，第二就是要 keep 住自己不断练习自己写歌，因为写歌这件事即当然有些人说有灵感度才会写一些好的旋律当然都是，但是我觉得这样都是一个技巧来的，要自己 keep 住，可能一段時間又寫一啲歌磨練住自己咁樣咯。因為我自己睇唔同訪問，例如 Ed Sheeran， 我見佢講就話，佢一日可能會寫一首歌，甚至乎一日寫五首歌，都係鍛鍊緊自己寫歌呢啲嘢咯。咁我當係儲自己嘅 demo 咯，即係儲夠一扎歌，咁之後揾翻出嚟，哦，呢首歌可能 touch 到我嘅，覺得好聽嘅，咁可能攞翻出嚟自己用，或者俾其他歌手 pitch 俾其他歌手咁樣咯。 听下呢首作品咧，非常之有浓厚 tropical house 呢一种曲风嘅味道喺里面嘅，系好熟悉嘅旋律，因为其实就系许廷铿 Negatives 呢一首作品咧嘅一个英文版或者可以叫做 demo 版啦。因为当中作曲嘅朋友咧就系 Eagle 啦，同埋 Step Low 嘅，而呢一首嘅 demo 版本咧，亦都系 Eagle 同埋 Step Low 嘅作品，歌名叫做 Slowly Fall in Love。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教育局最快听日公布学校在复活节假期之后的复课安排，初步倾向将学校可以恢复面授课的学生比例由目前的三分之一放宽至三分之二，具体方案仍在敲定。教育评议会表示，若果疫情再趋稳定，复活节假期之后，小学方面可以容许三分之二学生回校上面授课堂，中学方面可以在文凭试之后才落实有关安排。当疫情持续改善，局方应该积极考虑在五月中旬之后，让全港学校恢复面授课。评议会又说，疫情至今跨境学生只能够在家进行线上学习，已经出现放弃香港学位的情况，教育局应该同相关部门制定可行方案，让跨境学童尽快回港上学。教协亦都要求政府尽快公布复活节假期后的复课安排，让师生和家长有充足时间准备。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全部有流行病学关联，是超过4个月以来首次没有源头不明个案，累计确诊个案增加至11,428宗。过去14日累计新增291宗个案，包括219宗本地个案，其中40宗源头不明。网台主持杰斯尹耀星被控4项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案件押后至5月10日再讯。杰斯今朝到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听取双方陈词之后拒绝批出有关申请。52岁的尹耀星被控在去年8月至10月期间，聯同其他人在網上節目多次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意圖引起憎恨或者藐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或者慫使他人不守法或者不服從合法命令。尹耀星早前亦都曾經向總裁判官蘇偉德提出保釋申請，但被拒絕。路透社报道，特区政府向大约12个国家的领事馆发信，要求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作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的证件，要求以特区护照取代。一名西方高级外交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大部分国家会忽视有关要求，指出香港无权要求外国承认哪一本护照。另一位外交人员就形容举动挑衅，不是香港政府的惯常做法。香港现时同14个国家达成工作假期协议，路透社说，美国、日本、南韩、意大利、新西兰、芬兰和挪威都表示继续承认 BNO。本港地区的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陈天傲 My God， 今日骚动音乐有今年嘅新人 Eagle Chan 喺度啦，咁啊亦都有你啊嘅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啊 ，Leave the World Behind 嘅。咁啊喺你正式介绍之前，我同阿琼咧就会首先估下，即系呢一首歌我哋听完啊，睇埋个 MV 等等成个制作嗰样嘢之后，我哋会估一啲背后嘅故仔啊等等， 随便估， 然后交俾你揭晓啦。 我估先啦。我覺得其實呢一首歌呢，我聽咗幾次之後，咁同埋我又諗翻你之前嗰幾首，即係有幫其他歌手創作嘅一啲作品，參與一啲作品。我成日都諗緊你應該係呢一首歌，因為我哋都覺得佢唔係傳統上我哋覺得最流行嘅嗰種廣東歌嘅曲式啦咁樣。我諗如果呢一種係你好喜歡嘅曲式嘅話，你應該係得到好多可能都係獨立歌手啊，又或者係一啲音樂人嘅鼓勵。你會咁第一首就攞咗一個即係 EDM， 我哋話咁唔係 K 歌類型嘅一首歌出嚟俾大家見面。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话啊，不如试下真系做自己中意嘅，而唔系去揣测呢个市场中意啲乜嘢啦咁样。 系啊，其实嗱，老实讲我自己都会惊嘅，即系尤其是做一啲唔系最主流嘅歌，因为尤其是香港主流都系一啲慢歌啊或者情歌为主咁样。咁我做一首又好鬼嘈，啲字又唔系好多，又唔知写咩咁样，跟住好似堆嚟堆去啲字咁样，咁得唔得咧？其实都惊嘅，有呢个担心嘅。咁但系我觉得每个音乐人，尤其是一出嚟嘅时候都有担心呢啲嘢，咁每一个最后又系做翻，又系呢啲音乐咯，又系呢啲慢歌。即系我唔系话呢啲歌唔好，呢啲歌其实都好好听，我都会听呢啲歌。但系我觉得呢个市场，尤其是香港呢个市场，应该开始踏多一步，试下唔同嘅曲式，或者点样。咁既然我而家都系叫个包袱唔系好大，我又唔会话要对好多人负责嘅时候，咁我不如试下做一啲真系新一啲嘅音乐。试下水温咯，试下个市场嘅反应点样样咯。 咁譬如头先阿琼估嗰样就系话中间嗰、那个即系譬如出道嗰个位置，以一个独立人嘅身份，阿琼估就会唔会有问过一啲可能已经即系出咗做玩紧音乐嘅独立音乐人嘅意见？嗰阵时你有冇经历过一个咁嘅阶段？即系系啦，我有作品喺度啦，究竟我自己出啦，可能 pitch 俾一啲公司啊，咁呢啲有冇真系有一啲嘅朋友系俾过意见你？ 绝对有啊， 系 即系。嗱，好簡單講，我自己都可能 struggle 咗，可能至少即係認真去考慮，都可能幾個月到半年嘅時間，即係自己應唔應該所謂出道呢個字啦，或者做一個音樂人啦。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喺度表達，就係話我自己唔係好想用出道或者我做緊一個藝人個原因，係因為我都係做緊音樂，而我做緊自己中意嘅音樂嘅同時，聽眾或者樂迷聽到啊，都係會有覺得好聽或者共鳴。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已經對我嚟講係都係件滿足開心嘅事啦。咁至於點解我有呢個決定，頭先學你話齋，我有問過好多唔同嘅人嘅，咁包括我問身邊嘅朋友又有啦，因為最熟悉我自己啦，又或者問喺音樂上嘅朋友，例如其中一位有幾位嘅，例如其中一位又問到 CM Groovy， 即係造星嘅監製啦，因為嗰排一直都同佢有好多音樂上嘅交流啊，甚至會造星嘅 track 啊音樂咁樣。咁除咗佢之外，亦都有問唔同嘅可能歌手朋友，例如之前都有提及到，例如林家謙或者係 Alfred 咁樣。跟住其實我其中一樣覺得最緊要嗰樣嘢係，就算做到呢樣音樂係做到係 幾百萬人睇、一千萬人睇都好。咁但係呢樣音樂係咪最你自己最想表達，或者你覺得做得最舒服嘅嘢咧？咁、我預期係咁嘅時候，另一開始取捨就係我做一啲最忠於自己嘅音樂，或者覺得係自己喜愛嘅音樂。咁我想做下做下，因為呢啲音樂最緊要係你自己都中意，你自己都會感動到自己先，咁俾人哋，人哋先至會因為咁樣而有佢哋嘅諗法，佢哋嘅共鳴咁樣咯。 我想头先讲一啲歌手朋友，佢哋有冇讲嗰啲咩对白系你好印象深刻嘅？你觉得系嘅，即系呢一句真系好可能 touch 着到我内心嗰团火，即系俾到鼓励我。 例如 Alfred 问话，你最紧要谂清楚自己想要啲乜，要啲乜嘢嘢？咁自己要啲咩嘢系可能喺个市场度系好出名啦、啊，好红啦、啊，做想做自己嘅音乐啊，定还是点样？呢样嘢都谂咗好耐好耐咯。 OK， 咁跟住到我估啦。咁因为呢一首歌我听嘅时候，因为我自己都好鍾意 EDM， 咁听落去呢，我觉得嗰个音色上面呢，因为大家系会互相影响嘛，特别就做音乐可能会有啲自己好喜欢嘅一啲嘅 artist producer， 咁然后希望喺当中吸收咗做自己作品。而当中我听到，我想估呢，好大胆估嘅一个影响对你都几深嘅外国嘅电子音乐人。是 Kygo， 因為我喺裏面聽到一啲 都係 嗰種聲 音 tropical 嘅聲， 係啦，即係特別你之前Negative 嗰隻 demo 嗰個 tropical house 直情係再盡啲啦，呢一首就收咗少少嘅咁，所以我估 Kygo 呢一位嘅外國嘅挪威嘅電子音樂人對你影響應該都幾大嘅， 都幾大，有幾個 DJ 啦 ，OK， 其實我自己都有諗過嘅，咁。叫佢出名啲，有一個叫 Martin Garrix， 有一個叫 Sad， 冇讀錯 ，Kygo 啦 ，Alan Walker 啦，最主要係呢幾個啦。咁佢哋啲風格較影響到我喺 EDM 方面嘅一啲諗法，同埋 Garrix 啊，如果冇頭先冇講到，就是、一啲 dubstep 啲嘅嘢，就嘈啲咯，嗰啲。咁呢啲我自己係可能上到大學階段係會聽得多好多，個原因係因為覺得啲聲啊點解可以扭成咁樣樣嘅咧？點解可以？即係好得意，即係我哋正常人聽歌，例如喺個琴度 C 音去到C sharp 咁樣就係咁簡單。但係喺 EDM 嘅世界 ，C 去到 C sharp 其實裏面係可以扭一啲聲，可以做好多嘢。例如成日聽到啲咁樣，點解會做啲咁嘅聲？或者點樣攞啲聲係可能係會比 C 低可能五分一度或者四分一度，做成一啲音感嘅刺激咁樣呢啲嘢。跟住係原來 EDM 會做啲咁嘅嘢嘅喎 ，dubstep 或者其他唔同嘅風格 ，EDM 上會做啲咁嘅嘢。咁所以喺大學嘅階段，我就自己成日喺睡房度喺度篤篤篤篤篤喺度砌下啲歌咁樣咯。係啊， 咁但係邊一個係導你入坑去聽啲電子音樂？因為以往大家可能都會受香港嘅 Titanium 嗰段時間，即係 David Guetta 嘅時候啊。 哦， 我諗2012年到 係 大約係呢個時間，嗰段時間開始去聽哦，幾新嘅一啲音樂嚟嘅，咁所以就開始研究 EDM 嘅嘢咯。係啦，係啦。 咁頭先講嘅係可能即係編曲上面一啲電子音樂對你影響啦，咁但我覺得即係好厲害，即係我會好留意呢啲新人，就曲詞編監全部都係自己孭曬，係俾人哋賺自己嗰份錢，做歌好貴啊， 唔係㗎，賺唔得多幾多錢㗎啫， 唔係即係所以慳翻啊嘛， 慳翻好多， 慳翻好多，係 慳錢都好緊要㗎， 講笑講笑，我因為都自己做到啊嘛，咁樣 係， 咁不如就講下呢首新歌，其實曲詞都係自己負責，咁嗰陣時個靈感係點樣嚟嘅咧？ 我自己覺得個 melody 係緊要啲先嘅，個原因係每個人聽歌，我自己都係啦，習慣都係聽一個 melody 悦唔悦耳啊，或者舒唔舒服就聽咗先。咁所以我自己作歌嘅過程咧，一開頭都係可能喺個琴度，跟住撳下撳下，唱下唱下。咁我都好中意同可能好多人都好多創作人都係攞個 iPhone 嗰個 voice memo 出嚟，跟住讀佢錄幾句，跟住呢幾句唔係又 edit 又點樣，跟住錄到大概有一個片段咁樣啦。咁我就會坐翻入我自己房，開始攞個 logic 喺度篤篤篤篤篤，開始砌少少嘅所謂嘅音樂底係點樣樣啦。咁跟住先至開始再做一啲編曲嘅嘢咯。咁睇下唔同嘅風格啊，或者點樣可以做適合呢一首歌，或者適合我之後唔同歌有咩關聯咁樣樣咯。咁而詞方面咧，咁就係較為後期少少嘅，因為詞方面我都係想唔係淨係諗一首歌，而係諗緊會唔會係我呢幾首歌，甚至乎。對我自己的音樂風格做出嚟係有咩關聯，個 concept 係叫相接近嘅。咁之後再諗每一首歌嘅詞想表達啲乜嘢咯，即係呢個係 呢首歌嘅做法。咁但係我唔透露咁多啦，之後例如可能第三首歌啊點樣一個做法有啲唔同嘅，係以詞為先嘅，咁但係唔講咁多住咁樣。 咁啊，譬如呢一首歌個詞想表達嗰樣嘢，你有冇印象回想翻嗰段時間會唔會係身邊自己經歷又好啊，或者聽咗啲朋友嘅故仔啊，有一啲嘢觸動到你而令到你，我用呢個題材去寫。 有㗎有㗎，其實。我第一個字咧，即係呢首歌嘅第一個字係鐘字啦，鐘聲嘅鐘啦。咁鐘聲其實可能係諗緊我可能係中學嘅時間或者點樣叫放學啊，或者個鐘字亦都係完結個鐘咁樣解。 哦， 咁呢個鐘其實講緊我呢個起點，亦都係我嘅終點，有咁樣嘅帶出呢個意思。咁但係之後我會再貫連翻呢個 concept 咁樣去做。咁填呢首歌，我一開始唔係用一個愛情嘅故事或者諗法去做，而係講緊自己終於開始新一頁、新一條路咁樣去做，咁就開始鐘聲灑遍某地，咁就開始即用春天咁樣開始貫聯啊！我開始呢一個故事咁去做，咁所以其實呢首歌講緊係我自己一個叫自傳又好咁樣，多過可能喺 MV 上就用愛情多啲去表達啦，咁可能係兩個唔同嘅表達。咁至於最後對於聽眾嚟講，佢哋感受到啲乜嘢嘢，我覺得冇所謂嘅，因為每個人嘅故事、每個人嘅諗法都唔同。但係某一啲嘅情感，佢哋 get 到，我相信呢啲情感係大家 universal 嘅，大家都會感受到嘅。咁大家 get 到呢啲嘅情感就 OK 咯。 因為其實我自己每一次即係聽呢首歌嘅歌詞當中嘅時候，我覺得有一種自由喺當中啊。 就 我唔知道你感唔感受到，因为头先听佢咁讲嘅时候，我觉得你自己写嘅时候有冇呢啲画面或者呢啲感觉喺度？ 有噶，都系啲海啊、沙滩啊，飞嚟飞去啊，咁嗰啲咯，系啊，蓝色咯，最中意蓝色、白色嗰啲晒晒好靓嘅咁样嗰啲画面。 咁但係因為頭先阿瓊都講，哇！呢首歌曲詞偏監自己去處理啦。其實我覺得自己要 judge 翻自己做出嚟嘅音樂，佢覺得可以過關。即係平時一啲音樂人或者歌手有監製喺隔離，以一個第三身去睇啦。但係你自己做埋監製嘅角色去 judge 翻嗰陣時要點樣 handle 咧？ 係啊，係會心理變態嘅， 點解會嘅？ 好唔好咧？到底 係會嘅，仲要不斷經歷嘅咁。我自己有幾個位把關啦，第一就係做完之後，我會擺低佢，可能擺低一兩日或者擺低一段時間，再聽翻係咪都 OK 咧，都叫好聽咧。第一啦，第二就係問身邊嘅朋友，因為身邊嘅朋友佢哋就係聽最主流啊，或者係最大眾，咁大眾都接唔接受，即係唔好話好中意啦，而係接唔接受到咁樣嘅曲風或者咁樣嘅音樂咧。咁最後就會問一啲真係音樂人啦，例如頭先提及一啲專業啲嘅音樂人啊、監製佢哋，即係叫做可唔可以俾下意見？呢首歌有咩諗法咁樣樣？咁最後出到嚟就係咁樣嘅成品咯。 嗯，你介唔介意透露下俾過邊個聽啊？ 我俾個 CM 聽啦，又俾個反而係身邊好多朋友，尤其是因為 Poly 嗰段時間，我識咗好多音樂嘅朋友，俾過好多唔同嘅音樂朋友聽咁樣咯。 有冇得到啲好難忘嘅 comment 啊？雖然我見到 YouTube 個 MV 下低有好多好難忘嘅 comment， 係啊，即係可能嗰個 comment 令到而家我哋聽到隻歌變成咁樣，係因為佢嘅某一啲嘅 comment。 係啊， 又唔係好大喎，即係。我反而覺得都係叫做好眼鏡啊，即係都係好自己嘅嘢，即係會有 adjust 嘅，但係啲細嘅 adjustment 唔會好大嘅變化。 即係一個唔肯改自己嘢嘅人嚟嘅，係啦 ，stubborn 啦，固執到飛起嗰啲啦，係啊， 我係監製，我係事， 係好鬼衰嘅，要鬧呢啲。 咁跟住因為頭先講本身呢首歌就即係自己嘅新開始，咁去到 MV 嘅時候有一個愛情嘅包裝啦，咁我見到係一個故事去包裝，咁嗰陣時去好啦，完成咗個音樂作品，再去到畫面上嘅一個創作，嗰陣時係咪亦都有另外一班嘅朋友去幫忙一齊去創作去諗？ 係啊係啊係啊，嗰陣時因為之前已經認識到Kenny Grayton 嘅佢哋，咁佢哋就問到佢有咩諗法咁樣，咁跟住之後就認識到一啲佢哋拍片嘅朋友咁樣，跟住就開始一齊構思呢一個故事，點樣可以形象化出嚟咁樣去做咯，咁就開始傾到呢、這個 MV 係用會究竟係會關於一啲前世嘅嘢啊，定還是係 啲乜嘢嘢咧？咁我而家都唔會透露好多住，因為用第二首歌之後再去 揭露嘅， 係啦，再話俾 學壞咗人哋， 係咪啊？ 係啊， 咁快玩呢啲啊！ 佢之前做生意嗰陣時嚟唱歌咧，佢係一個好單純嘅小綿羊，但係依家佢識得賣關子，佢個關子係由成個訪問不斷喺度賣， 我都唔賣關子啦，而家 你想知人聽我第二首啦，係 幾時啊？唔話你知， 係因為呢個關子，我估有啲睇 NBA 朋友想知，我見 comment 又好或者都會估緊究竟係咪真係講緊前世記憶咧嗰個故仔裏邊咁樣。咁你就话系之后会 可能系咯，唔知。 咁我哋不如就即系问下你个关子啦。今年即系不过其实我哋都知好多歌手都话因为受疫情影响，可能好多嘅一啲工作上嘅安排都未必可以完全实行。咁但系 Eagle， 你心目中呢一年你自己计划系点先？ 我自己计划可以透露嘅，咁其实一定唔系呢一两首歌咁少啦。咁但系如果呢一个故事嘅建构咧，咁我 base 上应该系三到四首歌咁样去做嘅。咁但系另外之后，其实我都自己已经构思紧一啲 demo 或者成个 album 嘅。其实有个大嘅 album 嘅 idea， 一个名字我已经定好咗噶啦。 可唔可以？ 但系 我一个英文字母咁。 系啊，但系里边有啲歌或者有呢个 style 点样样，其实都谂好咗。个原因系因为想。落第一首歌之前已經定好曬我成個方向點樣做，俾人哋個感覺係清晰啲，而唔係可能呢首歌好聽用呢首咯，下一首又好 rock 點樣樣，即係唔想太過雜不倫炒埋一碟咁樣，咁所以就諗咗一個大嘅方向去做咯，係啊， 所以個連貫性都會有，同埋而家斗膽估咧，應該係即係將 EDM 同埋可能廣東話我哋一般講嘅嗰樣嘢 merge 埋一齊，就喺呢張 album 裏邊即係實驗一下俾大家聽，係咪會？ 會有 EDM 嘅嘢，都會有非 EDM 嘅嘢，咁但係我自己偏向都係會較為有 beat 嘅嘢先咯，因為我自己睇就係可能廣東話市場較為多慢歌，咁我不如就試下做一啲叫做中版啲或者韌少少嘅歌去做咯。 會唔會跳舞啊？ 当然唔会啊，一定唔会啊！ 這個就唔使卖瓜子啦，直接话俾你听。 唔会，系啊，大家谂都唔使谂。 我知道自己缺点嘅，绝对知道嘅，所以有啲嘢一定真系唔可以做啊。 系啊，讲唔好对我有啲不切实际嘅幻想。由做生意开始， 系啦。 B 科嗰组我哋都系卖歌艺噶啦，已经。 先 Never 嘅，而家啲 AI 咁好， 练多几年啦，系啦。 系啦，咁究竟 Eagle 啊，今年嘅瓜子啊，系会点样咧？大家期待下，慢慢剥啦。咁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钟声沙片，某年某地。春的花记住了气味，想起秋季往日往事回味。星宿如指引，缓慢地铺设，谁忆记进日记，改写流星的沉默地。星宿如指引，缓慢地铺 陈天佑的派台作品叫做 Leave the World Behind， 先看一次六点钟新闻报道。 尹耀星早前亦都曾经向总裁判官苏慧德提出保释申请，但是被拒绝。内地官方媒体批评包括 H&M 在内的多个国际服装品牌去年发表声明抵制新疆棉花。多個網購平台和導航地圖程式已經屏蔽部分品牌和商店地址，有北京市民表示會抵制有關產品。外交部表示又是沒有關注企業何時發表聲明，否認脅迫企業表態支持中方在新疆問題的立場。發言人華春瑩指出，新疆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不用是相关企业的损失。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报告坏车的消息，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转车站中线有坏车阻路。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那里有坏车，中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另外就是较早时旺角道爆水管的问题就已经修复了，现在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的第四线解封，就是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上海街的第四线已经解封。隧道情况，洪水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车多挤塞。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嘉里货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荃湾体育馆。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時間嚟到下晝嘅6:09，你聽嘅係速動音樂，我係波成啊。咁啊，今日六點鐘之後咧，亦都會揾嚟一啲之前嘅環節啦，亦都係阿瓊即係做得好開心啊。佢好中意嘅一啲訪問咧，嚟同大家重温一下嘅。咁跟住落嚟呢半個鐘頭咧，揀咗林家謙個訪問同大家重温嘅。如果大家一路成日聽住蘇棟音樂，都會聽到阿瓊咧，成日都會話佢好中意即嗰啲斯斯文文啊，戴眼鏡又好有才華嘅男仔嚟嘅，所以佢成日都會講啊，就算林家謙面前都講話佢好中意嘅。而嗰陣時，我哋做呢個訪問就係時光倒流一句話啦，好記得呢一首歌咧，阿瓊喺2020年嘅十首佢最中意嘅歌当中咧，呢一首歌佢都系选择咗嘅，咁所以今日就拣咗呢一段嘅访问出嚟，同大家重温去听翻同林家谦嘅呢个访问嘅。 大师，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交俾我啦！唯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家谦。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你系筹备咗十年嘅， 系啊，十年磨一剑嘅一句嘢。 多谢你啊，点解嘅？咩 inspire 到你咁做？ 首先咧，我邀请我今日嘉宾有林家谦。咁所以就用你嗰个名咧，我哋就作咗一句咁样嘅嘢，就系为一棵树啊，放弃整个森林家谦啊。 哦，树唔系代表其他嘢嘛？ 哦，唔系，即系一个概念嚟嘅、啊。 你自己谂嘅咋嗱？你自己对 Serena 你点望啊？ 我黐线，我冇谂起佢咯，我谂起树人大学啫嘛。 我一定系啦。系啦，咁我哋咧除咗有呢句嘢之外咧，我哋有一个实物系送俾你嘅，咁交俾我哋嘅礼物小姐， 就 系 Serena 啊， 树人大学咩嚟噶？呢个啊就系 冇想，我冇办法收埋 Serena 啊，所以我唯有收埋一 唔好啊，咁咩肖像嗰啲啊， 梗唔系啦，系真系写住， 系 为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家谦噶， 使乜讲？呢个似已经系百年好合嗰啲， 系啦，系好叻啊你。 已經有個你哋專屬嘅嚇 幾個 chop 啦， 嘅 chop 咁樣啦 嚇。有夫妻相係咪？中唔中意呢句嘢？ 中意啊，好詩好詩。 係啦，今日每一次我哋都會即係預先估一估我哋對呢個嘉賓上嚟嘅新歌有咩感覺，人哋再揭曉咁樣嘅。係啦，咁我輪流估先啦。 你先， 我估先啦。今次呢一首歌，因為我知道背後嗰個故仔係有詞再有曲咁樣嘅，即係同 Wyman 傾咗，俾個概念你咁啦。我想估嘅就係其實先詞後曲個感覺係可能會比之前嘅創作咧。嗰、那個靈感係會多啲同埋快啲嘅，係、啦，因為有啲文字上面按住文字，你可以標嗰個畫面啊氛圍出嚟，係、啦，所以呢個就係我想估今次呢首歌嘅創作嗰、那個嗰樣嘢，係、咁啊，聽馬瓊嗰一次個揭曉啊！ 我想估個係 MV 啊，音樂林老師啦，係啊， 林 Sir 啊嘛， 係啊， 林 Sir 啊，係啊，成日諗嘢嘅阿 Sir， 好啦，我哋繼續。 佢哋講嘅，唔係我教嘅。 但係我幾好奇咧，即係我覺得一個亮點就係呢一個時光倒流一句話，呢、這個故事咧被啊、應該阿星同 Maggie 同埋你一齊傾咧，阿派落咗師生戀呢一個嘅 theme 底下， 冇戀到㗎，冇㗎。 師生 單戀啦， 係啦 ，FF 咯， 係啊，師生 FF 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因為其實真係睇咗 MV 之後咧，我先至會有呢個咁樣嘅靈感。但係其實 Basic On 嗰首歌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解讀，所以我覺得取咗師生 FF 呢個角度咧係幾得意嘅。好啦，你拆咗邊個先？你想？ 是啊，我讲过一样，即是先词后曲嗰一样嘢， 你就会觉得有多啲灵感多啲， 系灵感多啲，同埋会嗰、那个即创作上面会快啲咯，比之前会唔会咧？ 快啲成型咯，即系佢俾我嘅 hook line 已经有喺度啦嘛，咁变咗嗰个 melody 其实已经即系譬如你第一句，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其实你唔使点写嗰个 melody， 其实佢应该系佢写嘅应该个 melody，即系呢一句，因为佢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咁我就配翻啲音落去，咁所以好快会有呢一啲第一句啊，或者系嗰个 chorus 嘅 hook line 出现咗。咁至于你话， 即系同阿星同 Maggie 今次倾话，即系想将呢个故事嗰个主题落喺师生 FF 上边。 佢哋有咁谂，就系因为觉得呢件事好唯美嘅，而且系好少人去 touch 呢一件，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好禁忌啊，唔应该咁样讲啊。但系因为佢觉得呢只歌有种遗憾系，但系缺系遗憾美咯。佢系有一种嗰时如果有讲呢句或者冇讲呢句说话就好啦。咁wish 摆咗喺呢一件所谓师生嘅 FF， 其实系有一种遗憾喺度嘅，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咦？其实我哋都系为生于唔啱嘅年代，或者唔啱嘅 timing， 所以我哋冇办法开始，或者冇办法去再谂多啲嘅嘢。但其实大家可能都已经对大家有感觉嘅，咁但系基于系咯，大家唔同界别组别嘅问题，咁所以你又会有一种遗憾喺度，同只歌本身讲个遗憾，我觉得系有一种互相点缀嘅一种效果咯。就但佢又唔係 exactly 講緊歌入邊嗰個故事喎，即係哦照筆照字咁樣去拍翻一個 MV 出嚟，又唔係。我覺得其實阿星同 Maggie 成日都喺我個歌嗰度，我啲歌嗰度有一種咁樣嘅幻想同埋創意啦，因為佢哋唔係太中意啊，真係跟住曬嗰個歌詞去拍嘅，反而係歌詞有一個意思，但係歌詞點樣 inspire 到佢哋去諗到另一個故事出嚟，其實呢個係更加犀利嘅。有一次我都講翻，就係譬如直爺佢睇翻夏威前度個 MV， 其實佢話個 MV 係多咗一重意思，which 佢係初寫嗰時係冇諗到，即係唔係呢個方向諗咯。咁可能個 MV 又會有啲嘢 inspire 到翻直爺或者填詞人去。又有下，如果下一隻歌會唔會有啲嘢可以呼應翻 MV 嘅嘢咧？咁呢樣嘢我又覺得即係好玩嘅地方，即係在於唔同嘅單位創作單位都會有唔同嘅即係互動啊，互相影響。 我都見到一個聽眾喺度下底留言，我覺得幾得意。佢問點解林家謙咁中意客串你嘅 MV？ 因為冇辦法做主角，簡單。唔係唔知咧，因為我又冇粒刻意要求要做客串或者要做主角嘅，即係其實都係睇佢哋覺得我應該有啲咩位置適合去配合隻歌嘅 MV。咁喺呢隻歌我又覺得啱啱好啦，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林 Sir 喺度教音樂，咁我覺得係 make sense， 同埋係有意思嘅。點解係一個音樂老師？點解係？是我點解我做？ 但係你覺得其實你都幾啱做阿 Sir 嘅喎，真係。 初初又諗又要有一個校工，即係趕嗰個男主角走。我哋走啦，即係要閂門啦咁樣。咁初初都喺度咪識緊邊個做校工，但係好衰好衰咁樣，即係公開招募校工，即係你覺得有邊個會想嚟做咧？ 我最中意做呢啲。 咁下次揾你。 係啦，下次揾我做嗰啲。 明明我煙，你不如搶我份工。 你似校務處嗰啲咧，黑面。 我自己做翻嘅。 你係校工？係 啊。 太冇說服力啦嘛。 咪真係好少咯，咁你有兩個好似我唔同著嘅衫嘅人。自己教完書教琴，跟住之後又講做校工，好笑嗰件事。不過驚太好笑。 咁因為林家謙嘅作品，我覺得咧曲係必須要講嘅，係啦。咁雖然咧，我哋呢個即係樂理嘅知識有限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你去解構今次呢一首歌， 应该乐迷系点样样可以去欣赏，即系时光倒流一句话，佢嘅曲有啲咩，我哋应该系点样样去听法？ 中间啲弹法啊，譬如琴嗰啲 runs 啊，其实都参考翻以前，譬如顾嘉辉佢帮好多歌手做，譬如嗰啲情歌咧，同而家嘅编曲，其实都几唔同嘅，即系 even 系一个 ballad， 但系其实佢弹嘅方法同我哋而家弹嘅方法咧系唔同嘅。咁嗰阵除。咁我又攞返少少元素攞出嚟擺返喺呢隻歌度囉。最後嗰個 chorus 係有一個所謂降咗 key 嘅處理啦。就因為我唔知點解，我因為可能已經知道係寫時光倒流，咁我就覺得啲嘢就係要褪後一步，褪落一格。咁所以我就覺得要低返半度，唔知點解。然後亦都個低半度亦都話俾大家聽，其實就係你頭半隻歌，其實你一路好似依度一 FF 緊啦 ，FF 可以翻去你想翻嘅時代或者時間啦，但係係最後你要承認，其實時間係要會向下流，點都唔會翻轉頭，所以你係要落翻地咯，你係要貼翻地，話俾自己知，其實你唔需要再諗當日或者昔日係點樣，唔需要點諗要改寫啲咩，其實你把握現在咯，或者將來咯，老土啲咁講，咁咯。所以喺個編曲上都有啲咁嘅處理啦。咁而至於嗰個曲係嗰啲死人轉音咯，即係大家都會 倒流啊， 倒流咁樣咯。就唔知點解時光倒流就我有一個沙漏會調轉 轉 係啦，即係咁樣個感咁樣個 twist 咯。咁所以我又會喺個旋律度咁寫咗。 咁譬如即係樂器嘅選擇，譬如中間 music break 咁樣嗰度，都會用到一個管樂，跟住再加啲 backing vocal 咁，即係去選擇用呢種方法去做個 music break， 又有冇特別嘅可能原因啊？咁樣去安排啊？ 我用咗個 flow horn 啊，嗰個叫做其實好少香港好少人吹呢樣嘢嘅，其實我嗰個都係最後唔係人吹嘅，即係自己撳自己 program 出嚟。咁嗰、那個 flugelhorn 我想係一個好 soft 嘅 brass， 即係我唔想佢係好似 trumpet 啊，或者 even trombone 我都覺得有少少硬得滯。咁所以我用咗呢個 flugelhorn， 而覺得呢個 flugelhorn 唔知點解深烤，即係同無之戀入面嗰個 saxophone 有一啲互相對應翻啦，同埋我覺得嗰個 music break 好似跳緊一 part 舞咁樣嘅，唔知點解。而呢一 part 舞就係將你好似成個人啊，好似會 flashback 咗，即係帶你啊、哦、去咗一個第二個空間咁樣咯。呢一 part 冇，我唔知點解啊，即係自己諗嘅。咁所以就覺得啊，呢、這、一個 break 呢個 music break 係要咁樣處理咯。 係啊，所以一路聽嘅時候先講，因為一般嘅流行歌可能你正常正路去到 chorus 去到最尾，你梗係慢慢 build up 上到個 climax。但係啱啱聽你講就係、是、哦，一個處理係將佢降少少 key 咁樣。係 啊，你個會唔會覺得好似？即係會唔會爭咗啲嘢咧？即係因為降 key 好容易令人感覺好似個高潮唔係上去，然後跌咗咁樣啊嘛。咁所以我喺嗰個旋律上，我都要走翻啲處理點樣喺嗰個 register 或者佢嘅 melody 上面，佢要用翻一啲高啲嘅音去帶翻起嗰個情緒咯。咁但係又要喺嗰個低咗個 key 度做，所以好矛盾其實。 係。咁樣頭先係講到即係因為可能 reference 翻即係顧嘉輝先生以前一啲嗰個年代一啲叫 ballad 嘅嘢，其實我記得係咪有訪問都講過，其實你都幾即係尊敬佢， 佢啲歌啊，真係佢寫嘅歌，即係好多我哋細個跳飛機啊、小太陽啊嗰啲歌，其實好感動，唔知點解。你大家再聽翻係，雖然佢係一種兒歌，即係佢係一種好冇。即唔係嗰種煽情歌，但係仲係有種感動嘅嘢，或者雖然簡單得嚟感動。咁我呢樣嘢係覺得好難做嘅，其實佢嗰啲 chord 其實用得好深㗎。 Okay. 即係大家可能唔知道，如果你聽翻可能啲電視劇歌，譬如嗰、那個是他也是你和我係咩狂潮啦，畫出彩虹啦，佢入邊啲 chord progression 好深嘅、即係你一彈就知嘅，你唔係就係、是、你聽落好順耳咯。呢、這個先係最高境界嘅，因為你要轉得好深，你話俾啲人聽轉得好勁，其實好容易嘅。你轉得哇好硬喎、即係轉呢個位好似好唔順喎，但係我話俾你聽，我轉緊 chord， 轉緊 key 啊咁樣。但係就係佢就係叻嘅地方就係佢。令到你唔覺得轉咗，但係佢真係轉咗。 哦， 呢、這個先係最高深嘅地方。 哦，即係 chord progression 意思，即係佢就喺 chord 上面轉換，但係你聽得又舒服。 好舒服咯，係啊，轉得好失途咯。 係， 呢、這個係最難做嘅呢樣嘢。 OK， 咁你記唔記得即係可能顧嘉輝先生嘅作品有冇邊啲你嗰陣時即係研究方面啊，或者你去 嘗試 去了解嘅話，係邊一啲作品你都記得？嗰陣時都花咗幾多少時間去睇嘅喎？咁 畫出彩虹咯，我諗其中一隻係啊。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已历千面，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晴天会感动。 因为佢嗰个 chord 唔系话即系一啲好大啊好深奥嘅转 chord 嘅，但我参考嘅就系佢点解可以转得咁好听？呢、這个先难，呢、這个系点？仲要系边一个位转咧？即系佢唔系话啊唱到句尾就转，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升 key 或者转 key 咧，就可能唱埋呢句，跟住就佢个 bridge 就会升咗唔知两度半三度咁样。佢唔系嘅，佢可能唱咗第一段 chorus 已经。第一句的 chorus， 第二句又轉咗第二個 key， 但係佢又轉得好順喎、哦，即係點解會咁嘅咧？咁我就會好好奇，就真係彈下究竟點咯。其實唔係點拆解到嘅，即係我都冇諗過要點樣去背佢個 chord progression， 但係我就會諗點樣，即係佢會 inspire 到我點解點樣可以，其實唔需要咁整齊地去到唱完呢句就轉 key 咯。你可以係順住個 melody， 可能因為個 melody 佢有一個音係拉咗去第二個 key 嘅某一個音，然後你用呢個音去轉嗰個 key 咧，其實就已經好似一把梯咁啊，佢就會連咗去第二個 key，which 你唔使特登去起呢把梯。 知道呢隻歌係有好多心思落去，但係有時即係自己唔識得去形容嘅時候，聽翻即係創作嘅，譬如林家謙講翻呢隻歌，你就知道哦，原來做咗一啲咁嘅功夫喺裏邊啦咁樣。 不過我成日都，其實我又唔係好想成日都會每下都講曬我做咗啲咩， 係 因為古巴輝都唔會佢講哦咁樣轉咗 key 噶嘛，即係我覺得從來做得最失途嘅嘢，唔需要同大家交代咗我做咗啲咩啊咁樣，即係默默做，然後俾你 feel 到有感動位就 OK 咯。 所以由我哋呢啲主持嚟問你咯，咁咪變得冇咁尷尬啦。 係咯，就唔會自己突然開個 post， 喂，我今個集歌轉咗啲咩 key 咁樣，就唔會有。 今日再次多謝阿林 Sir 林家謙。同我哋讲呢一首嘅《时光倒流》一句话啦，系啊，咁啊之后嘅作品，大家继续听，又继续去慢慢细阅你创作出嚟嘅嘢啦。 会唔会再同 Wyman 合作啊？目前 可能会、哦，唔知咧。 佢呢个笑容咧，多谢你 ，thank you。 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常地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你，行程动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策，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 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褪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有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变，而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褪了，我喜欢你已好另一种男朋友。其实我只想未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提示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脸出走，后面皮色演好 林家谦的时光倒流一句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教育局最快听日公布学校喺复活节假期后嘅复课安排，初步倾向将学校可以恢复面授课嘅学生比例由目前嘅三分之一放宽至三分之二，具体方案仍在敲定。教育评议会话，若果疫情再趋稳定，复活节假期之后，小学方面可以容许三分二学生回校上面授课堂。中學方面可以在文憑試之後才落實有關安排，當疫情持續改善，局方應該積極考慮在五月中旬之後讓全港學校恢復面授課。評議會又說，疫情至今跨境學生只能夠在家進行線上學習，已經出現放棄香港學位的情況，教育局應該同相關部門制定可行方案，讓跨境學童盡快回港上學。教協亦都要求政府盡快公布復活節假期後的復課安排，讓師生和家長有充足時間準備。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四宗是本地感染，全部有流行病學關聯，是超過四個月以來首次沒有源頭不明個案，累計確診個案增加至11,428宗。過去14日累計新增291宗個案，包括219宗本地個案，其中40宗源頭不明。今屆文憑試將會在4月23日至5月20日舉行，大約有52,000名考生參與。下個月23日第一科開考是視覺藝術科，而四科核心科課程的考試將會在下個月26日起至5月3日期間進行， 呢段期間，學校將會停止面授課程，讓校方更好安排考試，更多教師可以參與監考等考務工作。本港地區的晚及聽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漸轉潮濕，下週日間天氣炎熱。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單壞車，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欖轉車站中線的壞車仲是處理緊，一帶交通比較擠塞。另外後少少近加龍村隔早前都曾經有意外，雖然意外清理好，但是現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欖轉車站一段交通仍然都是比較繁忙，龍尾去到近深井段。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的龍尾就在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學園街，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就在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柯達大廈，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西隧的車龍排到近沙福道，而龍翔道西行去西隧龍尾就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在欣怡花園，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近收費廣場一段亦都開始車多。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維園落橋位一段交通繁忙，龍尾維多利中心。九龍方面，觀塘道近啟業村一段來回方向車多，車龍分別排到德寶花園同埋龍翔道近虎山道橋底。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龍尾去到太子道東近油站對開。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欖轉車站中線的壞車拖走了，車輛一大消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 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其实是飞机，因为它可以带我们去很远的地方，例如好像不同的国家一样。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 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知识知识 知识知识 CIBS 未知死焉知生，生死教育 Click Like Share。 当你听得多死亡的题目，我们发现死并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毫无预备的死亡。 香港文学十三邀而知生生代小说作家，听年轻作家笔下的香港。 有人叫我和乱毛走，说青瓜城没得救的了，但我都觉得是要尽下人事，失败都唔会后悔冇努力过。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间里，我打个响雷。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手将整首改晒佢呢？ 哇，但是我想讲，有听众问你啊，你哪间教会？ 我没有翻教会。天生嘅，但系呢首歌本身我好中意噶，因为曲婉婷嗰张专辑2012年嗰只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咧，呢首嗰时我真系 loop 咗好耐啊！呢张专辑， 既然咁中意，点解要咁对佢咧？ 就因为我太熟，我的歌声里嗰个 chorus， 你存在同你穿装，我真系 救命， 挥之不去。 但系我想话，每一次阿波盛写信俾女性啦， 嗯， 都好有你自己嘅 style 啊， 系咩？ 我都觉得你对呢个女性图谋不轨。 啱啱听过呢段啦，1月28号嗰阵时系啊，即系我都几多谢阿琼咧，佢每次我有啲咁无聊嘅念头嘅时候，佢都陪我一齐癫。啱啱嗰封信就系咁啦。咁跟住另一封信咧就阿琼自己写嘅，呢一封信系2020年12月31号，我哋嗰阵时就话点一首歌俾2021年嘅自己嘅。咁啊，我都思考过嘅，咁但系因为呢封信里边。是他跟自己的对话，我都觉得很值得大家听返的。那这个时候听一下这一封严琼写给自己的信。 亲爱的2021年又瘦又靓的严琼，你好。是啊，没人写信给你啊，唯有自己写信给自己啦。始祝呢嗰啲情人节自己订返俾自己嘅人啊。唔知2021年香港有冇好返啲呢？2021年严琼，你有冇得去旅行啊？如果都冇嘅话唔紧要啦，我都冇啊。明明系写信俾应该最熟悉嘅自己，但系2020年嘅我真系唔知同你讲啲咩好。可能最简单就是好怕最后连自己都辜负埋，所以都唔知讲咩。不过大家都系自己人咁熟，不如我哋就轻松啲。希望你2021年讲少以下两句冇用嘅说话。第一句，一阵先啦，大佬啊，你自己都知㗎啦，你啲拖延症呢已经严重到呢医好都嘥汤药费嘅地步㗎啦。唔好咩都用拖字决得唔得？虽然呢你已经话要改呢个拖延症呢，呢件事都讲咗好多年啦。就快拍得住呢你话要减肥成功呢件事啦。唔知2021年嘅你呢有冇改善多少少？如果冇都唔紧要嘅。不过你记得啦，要同2022年嘅你讲一声啊，等佢记得改。一年一年咁拖落去啦，总有一年改到嘅。第二句就是我冇所谓呀，因为真係得你自己先知，你真係冇所谓咩？梗係唔係啦，勇敢啲，大胆啲，表达自己最真实嘅諗法，唔好怕啲人唔开心呀、啊、就算因为咁搞到2021年嘅你冇晒朋友，我哋都唔怕，因为2020年嘅我係有朋友㗎。最后希望2021年的自己和2021年的波盛都仲是好像现在咁表面上相亲相爱咁做咁拍档。最最希望的就是2021年的波盛做人有返啲脾气，下下咁容易相处。我相信2021年的严琼一定会成日虾佢㗎。最后最后，我知道2021年的你已经好有钱，又瘦又靓又高又白，日日都可以瞓到自然醒。咩话？你话唔系咁啊？都唔紧要，因为我都唔系啊，点都有我陪你啊嘛，系咪？最后想送呢一首歌俾你，唔单止系因为呢个世界对女人都太 mean， 更重要嘅系你自己本身就系一个 mean 精，而且我知道我哋嘅呢一种 mean。都只是为了对抗这个本身都有点恶毒的社会。2021年的严琼，当你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不知道你还笑不笑得出呢？希望2021年的你过得比我好。 拜拜，食碌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哪会当真？手手踏踏，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谁想做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 之前每个星期四咧，我哋所写嘅信同解嘅歌，我都觉得都系好我哋个人特色嘅。你听住阿琼讲嗰啲内容，拣呢首歌，你都知道根本呢个就系佢嚟嘅啦。所以大家我都见到啲听众话好中意佢，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佢嗰种即系好直接啊，好 mean 嘅性格。所以佢拣咗呢一只歌，我觉得系非常之切合佢嘅。咁啊，至于我哋过去每个星期四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所写嘅信，大家有兴趣重温嘅话，可以即系上翻港台网站啦。咁啊，睇下我哋之前究竟写过啲乜嘢，讲过啲咩自己人生嘅故仔咧，喺里边你哋都有机会可以听得到嘅。咁今日最后拣嚟呢一首歌，送俾大家，送俾严琼嘅。听日将会系最后一日啦，同大家。做嘅呢一个严琼嘅纪念特辑。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 Oh just scary Oh just scary 从此再发芽 Oh just scary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开遍夏季吧能与谁期望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芽，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 传说，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果好旅找不到彩色，就配张彩虹，云雾里相信继续沉默努力种花，每个也有一颗种子吸杀种吧。 简历啊，你好中意嘅林家谦嘅 Just Carry On， 我哋会珍惜每一粒你播嘅种子。